现在我们不然拉时间拉太长，对不对？什么问题？ 老师，我想知道哈，从那个生灭字，就是看到它生生灭灭，怎么是什么样的因缘，它会变成看到灭？它是什么样的 因？因它的观的智慧增加。我已经有说明怎么他修，因他注意无常相，他的常相就变成越来越不明显，因他注意苦相，他的乐相在有为法变成越来越不明显，因为他注意无我相，已经我相就变成越来越不明显，因他注意不净相，净相在有为法变成越来越不明显，然后因他注意，因他远离这个境界，那他不能够欢喜这个境界，那结果他的智慧增加，那他就因为他利益这个境界，他关于这个境界越来越没有贪欲，因他注意灭，所以他的身就变成身的境界变成越来越不明显，就是一种过程，观的过程，在观的过程，智慧增加，观就是智慧。如是观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它是也是它有次第，现在分别法的自相跟功相，它的生灭的了解是很粗鲁，后来因为它继续所谓无常等等，其中还是十八种观的要素，所以他的了解关于这个境界越来越发达，因为他的了解发达，他的定也会越来越明显，跟定有关系的法越来越明显，所以他渐渐已经不足以，因为他的目标是处理这个境界，他已经不足以神，他就自然因他的智慧发达，就特别注意灭，因他的目标就是处理这个境界，对不对？是可以。 念 字 和 行 舍字，其实是不是一是两面，还是相，它是相似，还是 相等？ 那中间如果不同，它 怎 么中间的一个区别？解释 不行。哪里？念 字和行舍字。 言立之分。 行舍字。 行舍字。是什么分别？ 他们中间，因为这个非常相近。 非常相近， 非常相近。但是如果是一体两面，它的 difference 是什么？还是相同？ 它是相同，从灭一直到到心识，如果你参考清净道论是一个过程，就是因为是一个过程，所以它的要素是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法主，法主的境界。它出现在布达那伽米尼维巴萨那。我因为我时间那么短，我没有办法讲很详细。布达那伽米尼维巴萨那就是观。跟灭为目标，灭就是生气，生气在 在别的境界，在涅槃的境界，你修，如果你修观用这个目标，那才能够出现那些从灭到心识那些值的部分。因他的你的目标现在是离开这个境界，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这样，你不能够用定在这个境界，你没有办法经过那些值，因为你已经有定，你已经有了解那些在这个过程所出现的想法，他们还不是这个境界，他们只是让心顺这个境界，所以你能够你能够不但观你的境界的你观你的智慧的境界的无常，你也观，我没有说明，因为时间不够，你也观那个观那个境界的无常的心的无常，这个出现在萨玛萨那雅呢，在思维者里面，你就完全了解你的境界。因为你完全了解你的境界，你才能够注意灭，强调灭，强调你要发大智慧，离开这个境界，不留在这个境界。你注意，你注意，转弯，涅槃，你不注意转弯轮回，所以出现那些知识，不然他们不出现。因为你有经过在清净道路，你有那个Rupa Sataka Jnana Nama Sataka 的练习，你思维起思法起命法，了解他们，很清楚了解他们为他们的无常，很清楚他们的苦，他们的无我，很清楚他们的变化那么厉害，所以入这个生灭的过程的时候，你的了解关于这个境界已经是很清楚，因为你的了解关于这个境界是很清楚，你就不会执着那些伤心的法出现在用定的过程，用刹那刹那生灭定的过程，你直接能够注意灭，因为的目标已经很清楚，你不要再轮回，你要出轮回，那个光明还是在轮关于轮回的话，那个静静等等，如果还是属于轮回的话，那些想法正念还是属于轮回的话，你不会执着他们，所以你已经你的目标就是变成一个目标，就是取消这个境界，在这个情况下，那些法就出现很快，所以从灭到摄心这个过程会出现一下去就都会明显，如果修比较慢，那就会一段时间那个次第不一定会依照这个说明，因为这个说明都是方便说的，让你了解一些怎么发出现在那个了解心跟色法的迪拉卡纳三相，用比较发达的观的智慧，观的智慧有达乌那、毗巴萨那，清净的观的智慧跟成熟的观的智慧。 这个是属于成熟的观的智慧的境界，不是属于轻轻的观的，就是年轻的观的境界。嗯，请出。OK， 嗯。